云，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呢，咱们说到于谦和成王发现了这个薛灵儿是因中毒而死。根据于谦的初步判断，薛灵儿啊，很有可能是吸食鸦片过量导致死亡。正当他跟成王两个人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安来找于谦了，跟于谦说：“老爷，您不是派这个李成去跟踪康万德吗？李成回来复命了。可是呢，他又带回来一个人。哎，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这个地方。李成带回来这人是谁呀？可不是康万德了，是康万德的弟弟，叫康万才。他怎么把康万德的弟弟带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咱们接着给您说。原来李成啊，奉于谦之命，在后面跟踪康万德。于谦准知道康万德背后有人主使。第一，主使康万德行刺于谦，行刺不成之后呢，转而又去嫁祸李珀。至于个中原因，那于谦猜不透。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事情啊，绝非康万德本人的意愿。所以于谦来了一个欲擒故纵，哎，把康万德给放了，是以金银，而且呢，让李成在身后跟踪，真让于谦猜着了。没想到这康万德还有个弟弟，就住在城外的一个破庙当中，李成跟踪着康万德就到了这小庙了。到了这个庙，李成就躲到庙墙之上，暗中偷听康万德和他这弟弟康万才的对话。你别看这小庙不大，四处漏风，年久失修，可是啊，夜深人静啊，这兄弟俩的谈话呀，传出多远去。李成啊，拢着耳朵在这仔细的听着。有道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李成在这儿拢着耳朵仔细的听着，他就想从这兄弟二人的对话当中啊，听出一些事情的端倪。 哥，哥，你不是？ 是啊，愚兄无能，被于谦给抓了。 那就是说，哥哥嫁祸李珀，大功告成了？ 没有。我被于谦识破了。 哥，不是我说你，当初这个任务交给我就好了，可是大当家的说什么都不信我。怎么样，现在你这条线全断了，只能看弟弟我的了。我这就动身。 哎，慢着，兄弟，你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呀？ 缺什么德，他们哪有一个是好人， 我看于谦大人就非常正直，跟那些贪官污吏不一样。 哼，天下乌鸦一般黑，他若不是一丘之貉，能走到今天的位置？你别被他给蒙蔽了。哎，对了，我问你，你被抓了，怎么逃出来的？ 我没逃。于大人说我是受人唆使的，情有可原，就把我给放了。 天真，那是放你走吗？我敢肯定，后面肯定有人跟着呢。 朋友，别躲躲藏藏了，算什么英雄？既然来了，亮个腕吧。 这康万才在底下这么一叫号啊，可把李成吓了一跳。李成心说，坏了，我这身子很轻啊，我趴在这房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怎么被这小子给发现了呢？难道一说他武功高到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吗？那位说了，您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姬思臣全守夜这个动物啊，他们的对于世界的这种信息的把握，很多时候呢都强于人类。你比如说这鸡，一到早晨它就叫，这狗呢一到晚上它的嗅觉更灵敏，哎，所以叫鸡司晨全守夜。人通过训练在某些方面呢可以逼近动物的一些本能，所以有的功夫呢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不过呀，这不是普通人能练得了的，也不是一般的武术高手能练就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在你啊必须得进入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哎，咱们说句俗话吧，你必须得全神贯注的时候，你的嗅觉呀、听觉呀、视觉呀才会灵敏。你如果注意力不集中，那你的对于外界的感应就没有那么灵敏，这是很正常的。今天这个康万才跟康万德聊着聊着天出来叫号，说房上那位你下来吧，把李晨吓了一跳。李成心说，如果此人有这样的功夫，那说明他的武术、他的本领那肯定在我之上。李成心想怎么办呢，我这哎呀，我也是堂堂于谦大人手下的府标中军呢， 啊我自视自己是顶天立地的一位英雄，真正的人家在底下叫号，我就在这儿眯着不出去，那这传出去也有点跌份呢。但是李成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也传不出去，怎么呢，这夜深人静的谁知道啊，啊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是不是在这诈我呢，啊咋咋呼呼的，难道他真知道我在这藏身吗？李成啊刚然犹豫了一下，正在琢磨我是下去还是不下去，现身不现身，正这么个功夫，李成不是趴在东边这个墙头吗，哎，西边那个墙头啊房上跳下来一位，啊唰，双腿一飘落入院中。哎呀，把李成也吓了一跳，心说好嘛，我也没注意到感情那边还有人呢。哎呀，李成心说，看来啊这位不是喊我呢，哎，可能是喊的是那位，哎，幸亏啊我性子没那么急了，于谦大人老说我毛毛躁躁的，你看刚才我这一犹豫不出去还就对了，我再继续观察观察吧。所以李成就没动，接着趴在这儿啊在这观察着。对面墙上跳下来一个人，这个人落地之后啊径直走到康万德和康万才的跟前。你看刚才这康万才在康万德的面前，好家伙，这装不开他了，指手画脚骂骂咧咧，一见从房上跳下来这个人呢，顿时这气焰就下去了。见到这个人呢，这康万才是点头哈腰，满脸的谄笑，哎呀，我当是谁呢，我出来这么咋呼一下子，真没想到把大当家的您金身大驾给喊下来了，你看这事儿闹的。 还没等他说完呢，就见从房上下来这个人把大手抡起来啊，呸，给康万才来个嘴巴，把康万才打的呀就地转了三圈，刷刷刷刷刷，蛤蟆这一巴掌力道可真的不小，这康万才手都没敢捂自己的脸一下，啪一个立正，站得稳稳当当的，跟对面这个人是紧赔不是。大当家的，我错了。大当家的，我知道您这平常总是教育我们要低调行事，低调行事。就见对面这个人把头上的帽子摘掉，脸上的轻纱摘掉。李成在房上就想努力地看着，心说这位是谁呀？一看这小子刚才那么嚣张，对刚下来这位毕恭毕敬，就跟耗子见猫似的。听他刚才说什么大当家的，哦，这就是刚才他跟他哥哥康万德所说的那个当家的。李成心说明白了，搞不好啊，此人就是派康万德暗杀我们于谦于大人的幕后真凶。李成兄，我得看看这位长什么模样。哎呀，这距离太远了，天还黑，李成使劲揉揉眼睛，屈着个眼睛仔细瞧，也没太看清楚，只看见一个大寨。就见这位啊，身材十分的矮壮，这康万德就是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这康万才呢比他哥哥稍微高着一点。刚下来这位站在这哥俩的面前呀、啊，嗨，还不到他们肩膀呢，蛤蟆跟个磨盘成精一样，这两条腿呢好像还有点罗圈腿，瞧着走路啊还不大方便，一瘸一拐的。这位一张口说话可了不得，从他的言谈当中，李成就能感受得出来，此人功夫很深呐、啊。为什么呀？你看这个练武之人呐、啊，都讲究气沉丹田。你也不光是练武啊，你比方说吃开口饭的很多行业，哎，唱歌的、唱戏的，哎，甚至说这个教师啊，哎，凡是用嘴说话的这个行业，你要光凭这肉嗓子喊，那您可真是喊不动。怎么能让这个声音既有穿透力，嗓子又不累呢？就要用气。气沉丹田之后，横膈膜打开，跟自己的这个头腔形成一种共鸣。这样来说，您是说话也好啊，还是演唱也好啊，哎，还是叫喊也好啊，这个声音呢极具穿透力，声音听着也洪亮。您听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高音歌唱家，哎，您再听咱们京剧界的很多的大腕名家，都有这种功夫，这也是很多开口行业的基本功。哎，就是咱们这评书艺人说书的平常也得训练，哎，包括还有一些播音主持的啊，主持人也得训练这个气息。练武就更不必说了，一招一式你看着好像打的都一样，谁的内功深厚不深厚就跟运用气息有关。今天这位一说话一听着这个气度十足啊，好家伙，瓮声瓮气的这个声音，感觉到啊就好像有一个大金钟照在这个人的身体一样，这说话一说的带回音的，嗡嗡的。但是呢这个声音呼呼噜噜离得太远，李成使劲听啊也听不太明白说的是什么，不过能感觉得出来此人很生气。就见这个黑衣人骂这个康万才，我说他妈你小子啊，大半夜的在这吵吵什么，我怎么跟你说来着，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秘密的，你知道不知道？康万才连点头带喊呀，是是是是，大当家的，我呀我也是着急呀、啊、 你看我哥哥，他这事儿办的他不利落呀，是不是？虽然说于谦把他放了，我总觉得他身背后肯定有人跟着，能无缘无故把他放了吗？嗯。说到这儿啊，这黑衣人一摆手，康万德、康万才跟着他到了大殿里边呢。墙上的李成一看呢，坏了，这是一点也听不见，一点也看不见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李成心说呀，不行，无论如何我也得看看此人长什么样，他们究竟在这儿研究什么，这康万德、康万才究竟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所以李成心说呀，我呀还真得离他们近点，我得进这大殿当中去看看。按照李成的功夫，就这个墙头啊，双腿一飘唰就能落到院子当中。但是李成啊非常的谨慎，心说就凭刚来这个人，他说那几句话，我听他这个功夫就了不得，我真要往下一跳啊，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所以我呀多加着点小心。李成一看呢，这墙头边上就有一棵大树，这树是枝繁叶茂，正好有两根枝条伸到这个墙头这儿来了。行了，我慢点吧，稳妥一点。李成就借助这棵大树，借助这个树干呢，盘着这个树，唰，滑到院中。蹑足潜踪，慢抬腿，轻落脚，一点一点贴着墙根，他就蹭进这大殿当中了。李成找到阴暗之处，隐藏着自己的身体，他是走一步看三看。他一看，刚才来的这个人跟康家兄弟啊正在说话，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于是李成呢瞅准了这个房梁，三步并两步唰唰唰唰就上了房了。在这个大殿的正中间，李成就趴到房梁上向下观看。这功夫呢，后来的这个黑衣人坐在一把圈椅上，康万德、康万才兄弟两个在两旁垂手站立，虽然看不清脸，李成能够感觉得到啊，后来的这个黑衣人呢，派头十足，而且十分生气。就见他对康万德说：“我说他们你小子，临行动之前，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如果计划失败，你就自杀谢罪，是也不是？康万德吓得跪到地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您听我说，这事儿啊，确实是我办的不利落。于谦身边呢有一个武林高手，我还真弄不过他。被俘之后呢，我也按照咱们事先的计划。”栽赃给那个李破了，我谁想到这于谦呢，沾上毛比猴都精。哎呀，他把那个李破的那个手下给弄来跟我对峙。我虽然这词儿背的是滚瓜烂熟，可是我没想到这于谦他使了诈了，对峙了半天，我对错人了，没办法，把我这计呀给戳穿了。可是大当家的，我跟您保证啊。我跟于谦可把咱们的事情一点儿我都没透露啊，我就说了，是我自己想杀于谦。当然了，于谦那多精啊，他也不傻，他说我背后肯定有人主使，但是跟我无关，就这么的就把我放了。话音未落呀，后来这个人把脚一抬，咣就一脚，把康万德一脚就踹到地上，糊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牵连到多少人啊？事关重大，让你这个窝囊废给我办砸了。你如今要是不以死谢罪，是后患无穷。就见这黑衣人呢，一伸手就抽出一把短剑来，把这短剑往地上一扔，弹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康万德，这事儿你赖不了别人。你刚才跟我说你跟于谦没有透露半点实情，我不信。哎， 你也没办法证明这件事儿。第一，任务失败了；第二，你又被于谦给俘虏了；第三，你还被于谦给放了。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只有以死谢罪。动手吧，用不着我费劲了吧。康万德呀，在地上傻了，看着眼前的短剑，他是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这时候康万才呀，跪在地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求你无论如何留我哥哥一条性命吧。你看这康万才呀，训他哥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那还得说是自己的亲兄弟，他得为他哥哥着想啊。所以康万才跪在地上就给这个人使劲的求情，可是这黑衣人呢是不为所动。康万德，你想想你的兄弟，想想你的老娘，你琢磨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吧。康万德心说，也罢，事到如今，为了我弟弟，为了我娘能好好的活着，我就抹脖子算了吧。康万德想到这儿，他跪起身来，往前跪爬了几步，把短剑拿在手中，是就要自刎。咱们下回再说。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胡骑鸣啾啾。粉身碎骨，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袖。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小唐山镇火牛坊村花波大鼓的第五代的传承人，我叫韦栋，我今年68岁，这一生培养了上100个学员。 郝韦栋老人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说到一生培养了上百位学员，很是骄傲。另一位花波大鼓第五代传承人高如常今年71岁，他从10岁开始练习花波大鼓。 鼓既是指挥，它也是表演，所有打官都是听鼓的，鼓一错就坏，鼓一停就停，鼓师你往这一站跟天神一样，嚯、哦、 你活着你得打响喽，你还得跳啊，所以这叫古波舞三文体。 画拨大鼓俗称大鼓会，相传在清代乾隆年间，山西省洪洞县闹旱灾，一位白胡子老人逃荒到了后牛方村，为回报村民的厚爱，便把自己的独门绝技雷音盛会紫地花钹传授给了村民。郝维栋和高如常小时候都见过的光绪元年二次起会的小钹旗，是画拨大鼓历史悠久的见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画拨大鼓最辉煌的时候，1957年3月，画拨大鼓代表北京市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荣获优秀奖，还参加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的演出。他们和周总理合影的珍贵照片就挂在画拨大鼓基地的展厅里。1960年之后，由于历史原因，画拨大鼓逐渐退出了时代舞台，直到1973年才得以恢复。当年24岁的郝维栋挑起了重振画拨大鼓的重担。 这年的时间呢，就是70年代以后，长春县第一届庙会，我给镇政府写一个申请，原来四面鼓，那个是参加全国汇演的鼓，但是年头已久了，现在需要咱们重新把号号让我拉起队伍来了，所谓物质这方面要求支援，那次政府给了5000块钱，买了四面鼓，那次我就找我们这伙师兄弟了，让师姐们找校长挑学员，就按原来那个编排顺序都得重新回忆，等一接手这个了，找着这个担子确实是中了，处处都得想到了，毕竟我们三四个人带的是二三十个都是小孩，但咱这节目就是小孩应该。 郝维栋一边做赤脚医生，一边教授孩子们画拨大鼓，44年如一日。郝旭红和高振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习的，如今他们已经是画拨大鼓第六代传承人。2008年画拨大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10年起，郝维栋、高如常等人开始在小汤山小学、中学里传承画拨大鼓，画拨大鼓成为体育课，学校成为画拨大鼓的示范基地。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高如常强调必须原汁原味，坚持口传心授。 这口传心授不能没，就是你再用谱子教，必须口传心授还得有。为什么？它太切合实际了，它这个节奏感加这个认真的程度，要比你干练谱强。 在2016年昌平区中小学生春季运动会上，12面大鼓一字排开，踩着鼓点128名学生击钹起舞，这么大规模的表演还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的孩子喜爱上了画拨大鼓大气震撼的鼓钹声和活泼欢快的舞蹈。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轮胎要换，保养要做，得花多少钱？ 老婆，别上火。虎虎养车轮胎专场，轮胎买三送一，买轮胎送全合成机油小保养，买轮胎送胎压监测。虎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凌云，举世如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李成跟踪康万德来到了广陵郊外的火神庙。到了这个庙中啊，李成在暗中观察，发现康万德有个弟弟康万才，这两个人的确是受人主使，要行刺于谦于大人。那么康万德行刺不成，被于谦放走，他呢就回到这个火神庙啊，来跟他的弟弟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实际上李成也看出来，这小庙这就是兄弟俩暂时的一个安身之所，一个暂时的大本营吧。上文书咱说了，兄弟两个还没商量明白呢，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康家兄弟口中的那个大当家的。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李成也分析出来了，这小子这就是兄弟两个背后的主使者，而且此人呢极其的强势。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那康万德康万才那都是武艺高强，在这个人的面前呢毕恭毕敬，就好像有什么短处在对方手中握着似的。任此人如何的嚣张，兄弟两个连个不字都不敢说。但是事情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后来的这个黑衣人呢相当的蛮横，他骂这康万德，你既然任务失败了，为什么不以死谢罪？哎，你说你跟这个于谦没有吐露任何实情，谁能保证这个事情那是相当重大的？你任务失败了，你知道会牵扯到多少人吗？你知道会闯下多大的祸吗？你现在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吗？那是绝对不行的。这黑衣人呢相当的跋扈，相当的傲慢，从怀中掏出一把短剑来往地上一扔，让这康万德自行了断。哎呀，你说这康万德怎么办呢？这黑衣人这么厉害，而且口口声声说你为你的弟弟为你的老娘着想，你自己该怎么办？你琢磨琢磨吧。康万德啊，那也是条汉子，牙一咬心一横，心说得了吧，不就是这死吗？用我一死换我弟弟的荣华富贵，换我老娘颐养天年。我要是不死啊，我也看出来了，我这大当家的也饶不了我这一家子。想到这儿啊，康万德往前一爬，拿着短剑呢就要抹脖子。他刚要动手，康万才过来一把就把康万德给拦住了，手里把这短剑夺下来，螳螂往地上一扔啊，大哥你做什么傻事啊， 啊，万万不可如此啊。转过头来，康万才又给这黑衣人磕头，大当家的，无论如何你要留我兄一条性命啊。我兄性情愚笨，但是他是个好人呢、啊、他说没有跟于谦招供，那就确确实实如此，这一点我是可以保证的。大当家的，您说吧，我们兄弟两个还都在这呢，您说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是依计而行，绝无差错。听到这儿，这黑衣人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哼，他妈你小子拿自己当着人物了，你保证，你保证吗？算个屁。这位说着过来，照着康万德又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到心口，好悬没把康万德一脚给踹死，把这康万德平地就给蹬起来了，后背撞到这供桌上稀了哗啦，桌上有蜡签有贡品撒了一地。康万德一声不吭，一是这一脚啊踹得够呛，再一个内心极其的挣扎复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康万才跪爬过来就伏在自己大哥的身上，大当家的，我求求你了，你大也好骂也好，无论如何你要留我兄长一条性命啊，大当家的，我给你磕头了。这康万才呀不住的磕头，说好听的。可是这黑衣人是不为所动，就见他呀从腰中抽出了一把宝兵刃，唰，一把单刀抽出来，借着佛堂上微弱的灯光就打了一道利闪，唰，呵，这道利闪好悬没把房梁上的李成眼睛给晃瞎了。李成心说，这什么刀怎么这么亮，哎呀，这一定是一把宝兵刃的。就见这黑衣人压拽压拽的走到了康万才的跟前，哑着个嗓子，我说他妈你小子给脸不要脸，你给我滚滚，留你哥哥一条性命，他配活着吗？嗯，他活到今天就是我的失误，你们两个坏我的好事，今天还非要我亲自动手，我真是他妈养了两个白眼狼，给我滚。他一脚把康万才就踹到一边去了，拿着自己手中的宝刀奔着康万德来了，这就要亲自下手。这黑衣人刚要动手啊，可坏了，就听这个殿后边这韦陀菩萨这佛像啊说开话了，孽障还不住手。好家伙，这一嗓子一出来，可把这个佛堂当中仨人吓坏了，什么情况、这韦陀他怎么讲话了？这韦陀菩萨那还了得吗，又称韦陀天，这是四大天王座下32将之首，哎，后来呢是归化为护法天神，也是护法金刚力士的代表之一。这韦陀今天怎么说开话了？康万德、康万才两个人是各拉兵器站起身来，嘎嘣，长溜溜溜溜溜。谁？就见这韦陀声若洪钟，训斥三人。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三人心中的仇恨与杀戮早已造成深重的罪孽，但是在屠刀面前如果能够放下，那就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毅力。佛说众人皆佛，世间万万佛，渡己渡人渡众生，渡人者佛，渡己者佛，度众生亦是佛呀，成佛就在你放下屠刀的那一刹那，可是刹那 即是永恒。这韦陀说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哪韦陀哪能说话呀？这是谁呀？这是李成装的。哎，咱说了，这李成是藏在这个房梁上了。李成一看这兄弟两个被这黑衣人给吓得不轻，一看这黑衣人是绝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哎，别看康万德康万才两个人有本事，在这黑衣人的面前呢都不敢施展。这黑衣人就让这康万德自杀，这康万才呀求情也不行，是拦也拦不住，眼看这黑衣人就要动手了，李成心说呀，哎，我得帮帮忙。那李成怎么不跳下来帮忙呢？李成有心眼，心说我先得看清楚这黑衣人长什么样，哎，我好好的记住他的面容，此人是刺杀我们于大人的关键人物啊，大当家的吗？我得瞧这大当家的是谁。另一方面，李成也给自己壮壮胆儿，也想吓唬吓唬这仨人，做贼者心虚嘛。所以李成慢慢的呀，就从这个房梁上爬到这个韦陀菩萨的身后了。本来这个大殿年久失修，半夜就很阴森的，李成用双手做了个喇叭形状拢在自己的嘴边，他就在这儿啊，反正煞有介事的在这儿胡说，一边说呢，他就一边努力的，哎，看这个所谓的大当家的长什么样。可是看了半天呢，也没看太清楚。李成在这儿叨叨咕咕、嘟嘟当当说半天呢，都快说不下去了。就听那个黑衣人冷笑一声：“我说这是哪位呀？啊？”他妈在这儿装神弄鬼，你出不出来？你不出来，老子上去一脚把这佛像踹倒，我要你的命！李成一看，得了，这戏演不下去了，别装了，干脆我就现身吧。就见李成从这佛像的后边噌的一下飞身行，就跳到大殿当中。李成啊，推燕翅摁不慌，嘎嘣噌噔噔噔，抽出金丝燕尾刀。他是大喝了一声：“哼，你们三人听了，某乃是梁省巡抚于谦驾迁府标中军李成李仁达是也。康万德，还有你康万才，还有你小子，你们三个官司犯了，还不跟我回去交案。”李成把单刀一立，再看那个黑衣人呢，一听说李成的身份，他赶紧把帽子戴上，把轻纱戴上，一转身啊，转身出了大殿上房，他跑了。哎呦，这个身法这个快呀，别说李成追了，看都没怎么看清楚，刹那之间此人是消失不见。李成心说，真是好功夫啊啊，别看身材又矮又胖，行动如此之迅速。还没等李成反应过来，人跑了，你这抓个什么劲儿？这现场啊，弄得比较尴尬。剩康万德在这儿，他认识李成啊，就跟自己的兄弟说：“弟弟，这就是于大人驾前的保镖李成李兄，就是他把我拿货的。”康万才不看李成还子罢了，一看李成是气急败坏。哎呀，好啊，要不是你，我哥哥何至于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哥哥，我没说错吧？他妈这小子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你呀你呀你呀，你这坏事的母子，你被蒙蔽了。我说什么来的？于谦放你绝对是有意为之，这小子在后边一直跟踪。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好啊，李成李仁达，今天你不来还子罢了，你要来了你就别想走了。康万才说着话一回身，从他那小帐篷当中啊，唰也抽出一把单刀来。这把刀称不上什么保兵刃， 但是也是切金断玉。来到李成的对面，李成说：“康万才，你现在还不知悔悟吗？啊，你们兄弟俩犯下滔天的罪行，你哥哥行刺我们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但是我们于大人有好生之德，不但不怪罪，还给了他散碎的银两，让他安排后事，为的就是感化他。而你呢，事到如今死不悔改。我且问你，方才那个黑衣人他是何许人也？他跟你们兄弟两个是什么关系？他又是如何指使你们要行刺我们于大人的？你们接下来还要做哪些勾当？你还不从实招来？”哼，李成信说：“看我这一套话问的，这我们大人身边没白待着，逻辑通畅，掷地有声，我看你怎么回答。”这康万才呀、不理那个，心说你呀、甭跟我废话了，今天你到了这儿啊，你就别想走了，我把你的首级拿下，我好跟我大当家的交差，把你杀死了，我哥哥这条命啊，就能保住了。所以说康万才并不答话，上来唰就是一刀，奔着李成的面门就砍过来了。要按理说，以李成的宝兵器金丝燕尾刀啊，一刀就能把康万才的这把钢刀啊给他削为两半。但是李成没这么做，一则他舍不得自己的宝兵刃，第二呢，他也不能要这康万才的命。李成已经想好了，康万德实际上已经啊被自己争取过来了，这康万才虽然显得比他的哥哥呀又聪明又霸道，但是还是得争取过来，这样才能知道他们幕后的主使人是谁。所以李成呢没有急于进攻，一看康万才的这个刀奔自己来了，李成闪身行往旁边一闪，唰，身体很轻快，康万才这一刀就落空了。紧跟着李成呢用自己的刀背一压康万才的这把钢刀，咯噔，把康万才的单刀压住。李成就跟康万才说：“康万才，你不要再负隅顽抗了，有什么话跟我到县衙去说，你见到我们于大人你就知道我们于大人是怎样一位官员了。”康万才不听那套啊，手腕子一翻，哗啦，反手又把李成的刀给压过来了，来了个顺水推舟，唰，奔着李成的心窝就扎过来了。李成赶紧再往旁边一闪身，把单刀一立，挡住康万才的刀锋，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插招换式，就打在了一起。康万才是步步紧逼啊，刀刀致命，他就想结果了李成的性命。但是李成呢，咱说了，他不能下死手啊，一边打着呀，一边跟这康万才商量。我说：“康万才，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当当当当，唰唰唰唰，康万才，我告诉你啊，你哥哥康万德做的是对的。唰唰唰唰，康万才呀、无论你背后是什么样的势力，你可知道，谋杀当朝二品官员，那他都犯了死罪。唰唰，他来来来，唰唰唰唰，好嘛！李成心说：“我没打过这么费劲的仗啊！”一边打一边劝。无论这李成怎么劝说康万才，康万才啊，就跟中了魔咒似的，跟中了邪似的，一门心思就想把李成给杀死。康万德再也看不下去了，心说：“我的兄弟呀、你怎么这么驴性啊？你还执迷不悟呢？刚才咱们那大当家的怎么对咱们，你还没看出来吗？相比之下，人家于谦于大人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境界呀、我的兄弟哎，你可别犯傻了。”想到这儿啊，这康万德站起身来就想来拉一拉。兄弟，李成将军，你们不要再打了，我的好兄弟呀，你就听他一句劝吧，咱们一起回去把实情跟于大人说了吧，兄弟呀， 不要再顽抗了。康万德一边说着一边啊奔着李成真康万才就来了，他就想伸手拦，可是他没想到这刀剑不长眼呢。就在他刚刚过来的时候，康万才听见康万德说话了，他就跟他哥说，哥你别瞎吵吵，我把这小子剁了就完了。正巧正这么个功夫呢，康万才一刀横扫李成的头顶，李成的往下一搓身，康万才这一刀啊就扫空了。就在这么个功夫，康万德上来劝架，结果没想到康万才的这个刀锋啊唰的一下就扫到了康万德的脖颈之上。这李成和康万才还不知道呢，两个人叮当叮当还在这打着呢，打着打着怎么发现不对，康万德刚才一直在劝呢，怎么没动静了？回身一看呢，可坏了，再看康万德呀，整嗓咽喉已经被刀锋所伤，是汩汩的鲜血向下流淌。哎呀，康万才也不打了，嘡啷把单刀一扔，哥哥哥哥耶，是弟弟我把你害死了，咱们下回再说。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在北湖鸡鸣啾啾，生处有春风秋月不相待，疏忽朱颜变白头，万江天上银河水，三座甘霖热水，万草粉身碎骨，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袖，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袖。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叫陈立新，1971年参加工作，专门从事涮羊肉的加工制作技艺。我呢是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 给您上一下菜品，这是咱们这儿的手切鲜羊肉。 记者见到陈立新的时候是下午4点，按理说还没到饭点儿，可东来顺新东安饭庄里一半的桌子就已经坐满了。 我们是那个南方的嘛，然后就是没有这样的锅，肉还挺嫩的。以前来玩的时候也每次都来吃，人也挺多的，有的时候还要排队。 排队等位也要吃上这口，这或许就是百年老店的魅力。 话说1903年，老掌柜丁德山在东安市场是从丁记粥摊起家的。由于他们从东边进京做买卖，老掌柜的母亲期盼能够顺顺当当，因此给店起名叫东来顺。然而1912年东安市场失火，粥棚也被烧毁，老掌柜在东安市场上盖起了3间瓦房，把当时很红火的火锅引到东来顺。 过去浓烟酱黄，立冬不砍菜必定要受害啊。冬天呢，老百姓的看家菜是白菜萝卜，家家都有火锅子，然后呢用肉汤再煮这个白菜，要炖这萝卜。到东来顺呢，因为咱家是清真，顺食的主要的品种就是羊肉，所以呢叫涮羊肉。 涮羊肉肉嫩味美，在老掌柜丁德山看来，主要仗着选料精、加工细、佐料全。他不惜用重金挖来当时正阳楼饭庄的名厨郑师傅，对羊肉的产地、用肉的部位、切肉的手法做了一系列的规范。别看就这么一盘羊肉，这背后的讲究可是不少。 内蒙古大草原的羊还得是经过阉割了的公羊，过去好多人不吃羊肉，说这羊肉膻，是为什么膻呢？其实羊肉它就是性成熟的时候，它那性激素发挥作用，就味道就比较浓烈。另外一个呢，这个羊长得多大呢？就是1年到1年半。 另外，羊身上能作为涮肉的部位并不多，算算只有5处。 有上脑，有小三叉，有大三叉，有黄瓜条，有磨单，就这么5个部位。这个呢，在羊身上也就占40%。 到了考验刀工的时候，记者跟随陈师傅进了后厨，收拾好了台面，陈立新亮出了家伙。切肉的刀看起来很长，几乎是家用普通刀的2倍了。 你看这个是42公分长，切肉的过程当中呢，刀是在肉上要有一个拉动，切到一半把那肉片折下去，然后再切下半截。东来顺那个涮羊肉呢，不光要切的精薄如纸，而且让它什么排列要整齐。 这个薄厚有要求吗？就是每一片这个？ 应该是0.9毫米，一般的一盘肉呢要40片以上吧。 一片肉厚度只有0.9毫米，陈师傅说只有这样才能一涮就熟，久涮不老。 这个就是您说的那个 折片。 折片、 对，手切什么呀，严格的按照肉丝的纹路走向那么切，它不会有顺丝儿容易塞牙。 这就是靠师傅的手艺了。 哎， 想练就这一身好手艺，不下一番功夫可不行。过去讲3年0一节，也就是3个整年加1个春节才能出师。 我是1971年参加工作的，比较幸运。我的师傅呢是当时东来顺的切肉技师，叫何凤清，他参加过全国大比武，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师傅当时就跟我说，没有神秘的，就是天天按这个要求去做，时间到了，功夫就自然成。 入行40多年，陈立新将这些话记在了心上，也把当年师父对他的教导传给了他的徒弟。为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东来顺成立了大师工作室。 咱们这个东来顺前面有100年了，后边还得有几个100年呢，不能到你那儿就断了档，所以呢培养接班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手艺是什么呢？是你安身立命的一种手段。作为咱们这行呢，不能糟践手艺，一上这个岗位就应该像战场一样全神贯注。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